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追访一名听众。在追访的过程当中，我们居然发现了一件让我们非常欣喜又开怀的事情，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一个目前在很多家庭当中我们所会面临的让我们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那到底是什么事儿能让我们节目组很开怀，又是什么问题会让很多人感到困惑呢？ 喂， 喂，你好，请问一下，您那个小仓鼠送出去了吗？ 您要几个呀？ 您有几个呀？ 我现在有个3-4个。 您都要送出去吗？您是都打算送出去吗？ 啊，对对对对。 哦，您为什么不养了呢？ 哎呦，家里有小孩儿，这小孩儿我怕这小孩儿咬着小孩儿，我怕哈。 原来有几只啊？ 我们原来这也有，就是2-3只原来啊，像这小崽儿。 就是您这次想一窝都送出去是吗？ 啊，对对对对。 您知道我是谁吗？ 啊，我听出来了。 听出来了。 您那主持人哈。 我们就是想打电话这个回访一下啊，看看这个小仓鼠的这个去处怎么样了。 谢谢您。我老伴儿是这是帮帮团的忠实 听众是吧？ 而且就是儿子找媳妇儿也在咱帮帮团这找的。 啊，真的吗？ 啊， 成功了吗？ 这孩子都4岁了都。 天哪，那就是您现在要带孙子，就因为带孙子所以养不了这个小仓鼠了是吗？ 对对对对。 哦， 因为他毕竟来说呀，他房间要小的话，他们住楼房，房间小的话不能再老在屋里搁着，我们这孩子身体比较弱，所以说呢就不愿意让他老去招这个仓鼠。孩子非常喜欢仓鼠，非常喜欢玩这个，特别喜欢，但是说他身体弱。 那把小仓鼠送走了您舍得吗？都养出下一代来了。 现在为了孩子咱们没有什么舍不得，得必须舍， 就是心里有点舍不得但是呢又怕伤着宝宝，所以呢 对， 不如给他找个好人家是吧？ 对，尤其我这儿子和我这儿媳妇儿，他们确实这3个都挺喜欢这东西的，而且又治东西什么的，治好几个笼子。 那现在这个小朋友跟这个小仓鼠在一起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实际上现在没有看出孩子跟仓鼠有什么不利的东西，但是我们害怕这东西，你知道，害怕它过敏之类的什么的，是这个意思。 哦，是这样的，就是担心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 那宝宝知道小仓鼠要送人吗？ 他知道，也是一点点做工作。一开始呢就说啊，我要哪个我留哪个，后来做工作做时间长了，那都送人吧。 行。 他们不知道，他认为他小。就是好像不当回事儿似的，其实这个东西时间养时间长了，它这个里头总有 咬人的，有不咬人的。 反正信息是刚播的吧？希望小仓鼠也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归宿啊！ 好好好， 那我们再说说您儿子跟您儿媳妇的事儿吧。 因为我跟我老伴儿，我们俩都说这事儿了，你须得谢谢人家，真不错。我 谢不谢我们不重要，我们挺想了解一下这里面的故事的哈。您儿子这个征婚是当时您老两口帮着征的呀，还是他自个儿征的呀？ 当时啊，实际上我老伴儿特别热衷于这个帮帮暖啊。 嗯， 女人呐、啊。就是比较着急的孩子， 嗯， 我倒没太那什么，我们老伴儿就有点急。 那会儿儿子多大？ 28，赶紧找吧，上帮帮团吧。哎，结果他们俩正好也不怎么着，都上了帮帮团了。 哦， 给我儿子加的微信，他们这么聊的。 是您帮着孩子登的信息，但留的是孩子的联系方式。 对对对。 然后俩人一看，还不错，就先联系上了。 对对对。 哦，那后来这他们处的怎么样啊？ 还不错，实际上这里的话。有个小故事，就是什么呀？也巧了，这个事儿原来是什么呀？原来是我这儿媳妇儿她姐夫的妹妹，也是在帮帮团先跟我儿子认识的。结果呢，我儿子他们俩没成，跟这个成了以后，一看又全认识，这么一个故事，这么一个故事。 哦、那您家是跟我们节目还真是特有缘哈、啊，尤其是特别有姻缘，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你们给儿子找对象是一开始就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还是说也想了其他渠道，比如说找人介绍啊，去别的平台啊什么的？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反正就是孩子老想自己找，不想让人介绍。后来他妈呢这么一说，到了啥叫帮帮团吧，最后他也同意了。 他能够接受说爸妈帮着他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来找对象，他不抵触吗？ 一开始啊，确实有点不愿意，后来就没有什么了。 他们两个相处了多久之后，然后您就见到现在的儿媳妇了呀？ 半年多吧。 那他们俩接触的时候你们知道吗？ 一开始不知道，后来在见面之前跟我们说有这个对象，后来一说怎么回事，一说怎么回事，哦，这么回事。 姑娘是哪儿的人？ 内蒙的。 你们开始要求对于这个户籍有什么要求吗？ 没有没有，想的还挺开，无所谓这种。其实这个东西啊，不用说想那么多，觉得这不是什么障碍，俩人过得好，说得来。是吧，能够过得好就行，就说找一当地的也好，那最后要合不来也还是没有用。有些事来说，哎，就不要控制他们，我们最起码得到一什么，咱不受埋怨，好坏都是你们自己的问题，将来就是你们离婚也好，就是过得好也好，都是你们自己的问题。作为老人来说，不过多的牵干涉这些问题， 还是人本身重要，哪儿的人不是最重要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 那他们后来处了多久然后就登记结婚了呢？ 一年多吧。 一年多，行了，那您这妥妥的也当了爷爷了，感觉怎么样？帮孩子带孩子， 好累啊，好累，但是心里痛快，心里痛快。 现在有很多这个家长呢，就是态度也挺明确的哈，有一部分就是说我不管，我不管带，我没这精力；有一部分就是说，不管我怎么样，我都管带。您是属于哪一派的呀？ 这个东西我觉得好像不取决于我，取决于我老伴儿。如果老伴儿说要管，那咱们就管呗。从老的传统来看，还是应该看。你说孩子家里必须得有个人，没人看怎么办？ 我估计您岁数应该也不是特大吧？63是吧？ 对。 其实您应该身体还不错。那如果一带孩子的话，可能就会占用您自己很多自己的私人时间，比如您没法出去玩啦，不能出去旅游啦。那你没有点什么怨言吗？ 一开始有，一开始有，现在没有。看着孩子特舒服，要几天，要一天两天不见呢，就难受。 哦、 现在要是出去啊，聚会什么的，就得提前几天打招呼。 那咱再说说这教育的问题啊。虽然您是特别乐意帮着带孩子，但是呢，毕竟就是年轻人的教育观念和老年人的教育观念，它是有一些偏差的。你们在这个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上有没有些什么冲突呀？跟您儿子儿媳妇儿 有，不但教育，在生活方面都有不同。举个例子，就是孩子在小的时候，当然在半岁以上的时候，还到这时候就得把尿什么的，不要老让带尿不湿这些什么的。可是他儿媳妇他们就不愿意，尤其儿媳妇不愿意，而且说孩子不能把，曾经跟我吵过一次，曾经跟我吵。 哦，就观念上的不同是吧？ 对，还有就在吃喝上，有时候他们认为吃什么东西，我们认为吃什么东西，就是有时候想法也不同。穿戴啊，还有生活理念，有些东西都不太一样。但是现在是这样，作为我儿子来说，我儿子两头调节，跟我们就是硬着， 嗯， 那边呢压一压，就这样互相就这么，现在挺好，现在、 哦、 现在没什么毛病，现在。 那这个观念上呢，您这边有没有跟老伴儿一起，就跟孩子的奶奶一起有所更新呢？能够认可一些新的观念呢？比如说饮食方面的呀，或者是教育方面的一些新的理念呢？ 现在是这样， 嗯， 我们就是他们不在家的时候按着我们的走，他们在家在跟前的时候按他们出主意，就这样。 啊、 就是综合一下呗， 就他们在的时候就都听孩子们的，他们不在的时候我们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是吧？ 对对对。 那比如说同一件事情哈，孩子他有没有觉得，哎，爷爷奶奶让我这样，爸爸妈妈让我那样，这孩子他有没有什么不同的表现呢？ 现在这孩子吧，他不说，不两头说，他有时候跟他妈那说想吃什么，然后跟他奶奶这儿呢，奶奶说，这孩子就是你要吃什么呀？您做什么我吃什么。这孩子他这样，小女孩他不两头说，不知道为什么。昨天有一个明显例子，就是什么，昨天我到他们家去，因为我们的孩子现在是眼睛比较不好，有点高度近视，然后就说带他上中医院做那个物理治疗。我到他们家的时候呢，他妈妈就挺生气的，说你看你，就说他说你看你，把你一中午不睡觉什么的，这种招人生气什么的，就差挨打了。他这小脸就耷拉起来，有点掉眼泪。我一看他妈跟他嚷，我就出来，我带着我说走，跟爷爷下去吃饭，等你妈去。刚一出门口，那孩子就不当着他妈说的，就跟我说说爷爷，他还招我生气呢。嘿，我说你这话怎么说的？我说怎么妈妈还招你生气了啊？他说我那个滑板车坏了，让他给我买新的，他就不给我买，我多生气。这么点小孩他就不两头说，该跟你说的不跟他说 啊、哦。就是现在他刚这么小，他已经把有些事情就开始憋在心里了。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因为在某些方面可能您和儿媳妇这边没有沟通的太恰当，然后孩子可能曾经看到过你们为这个事争执，他为了不引起这样的矛盾，所以他有意的把这个压在自己心里，因为他这只要不出问题，你们之间就不会出问题。 对，有这种可能 啊。我们都希望孩子好嘛，是吧？因为现在小孩就一个，他们现在的这种心理的敏感程度远远高于我们这一代人和您儿子这一代人，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是吧？因为您现在已经发现他有这个小问题了，我觉得反正应该适当的重视一下，孩子好是最好的啊。您这当爷爷了也挺高兴的， 对对对对， 为了孩子这个小仓鼠都牺牲出去了，是吧？您平时也听我们节目吗？ 听啊， 也跟着听。 我们每天中午都听，9点钟开始打开收音机就开始听，心里特别热乎，特别热乎。有时候跟老伴儿，我们俩有时候哎呦还讨论这些问题，说太好了，有人家太好了，不知道我们不知道都应该去怎么做，因为我们确实是没有能耐，就是一个也不会说，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您说的挺好的呀，就是如果说这个事儿您能帮得上，我相信您肯定也是愿意给人家出主意想办法的。 那当然我肯定愿意帮助啊，肯定愿意。说实在，你们这个组织确实真挺让人感动的，敬佩这些人，很敬佩这些人。今后呢，我们要是有机会的，也用实际行动去帮助这些人。 行，等您老伴回来，带我向阿姨问好，也祝你们全家和睦，小孙女能够健康成长。 谢谢谢谢。 您知道我们节目的口号吗？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你帮助我，我帮助你，能够解决生活当中的好多的难题，互助的这种精神特别好，也体现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亲情，是一种正能量，值得发扬的。 在里面受过帮助或者是被人家帮助的人，我觉得都非常的真诚。我也就是帮助别人，只要跟我说，我没有二话。 我也受过益，我也帮助过别人，凡是帮帮团的那个信息我们都特别信任，特别信赖他。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收听。刚刚我们追访了我们的一位热心听众，我们说这里既有惊喜，同时也有一点困惑。那说到惊喜，是这位听众通过我们帮帮团的平台替儿子找到了心仪的伴侣，喜结良缘，并且开枝散叶，如今也当了爷爷。当了爷爷奶奶之后，帮孩子带孩子，虽然有些辛苦，但是无怨无悔，依然觉得很幸福。只是在教育观念上、生活习惯上，和孩子们会有些不同的意见，因此也会闹些不愉快。其实这个问题很常见， 相信也困扰着不少的家庭吧。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专业人士和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这个话题。 一个四岁半的小女孩大多数的时间由爷爷奶奶带，但是他们很多育儿观点呢，生活习惯会和孩子的爸爸妈妈不一样。那目前小女孩的情况是一些话呀会憋在心里不和爸爸妈妈说，但是呢会和爷爷奶奶说。那这种情况其实在中国也是蛮常见的，因为在中国目前这种隔代的陪伴和养育或者是共同养育的情况很多。那么其实再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在家里面哈，不一定是年轻人就一定是占据了这个真理的主导权，或者是年龄大的有经验的人就占据了真理的主导权，跟年龄和他们的辈分并没有关系，而是我们要去看看在我们陪伴孩子的过程中，我们到底能不能真正的去尊重孩子，然后去更好的陪伴孩子，信任孩子，同时能够跟孩子建立更好更平等而且更开放的关系。那么显然在这个问题当中，小女孩对于爷爷奶奶的信任要大于对爸爸妈妈的信任。那显然是爸爸妈妈可能有的时候对孩子的要求会更严格，或者是会希望有一些怎么样的标准，但是爷爷奶奶和你的想法不一样。那么如果你真的是希望让爷爷奶奶和你的想法一样，其实你会发现这是很难发生的一件事情，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你是会把自己所认为的标准，人为制定的标准当做一个世界的真理，然后期待身边的人也认同你的标准，并且成为你的队友啊，站到你的阵营里面来，然后去共同行事。这本身就是一个对于关系非常有破坏性的想法。在任何的场景和关系中，只要我们认为自己是唯一正确的，并且认为和我们不一样的人都是有问题的，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自我，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挺幼稚的一个想法。而且面对不同的关系会有不同的观点，然后大家的意见不一致，那么如何去协调这种情况，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那么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都是孩子的亲人，对于孩子来说都同等重要。那么对于孩子来说，他的不同的亲人发生了一些在意见上的不同，那么作为父母很好的能够去平衡好这种差异性，并且能够尊重不同方的观点，并且能够在这个当中去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式，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积极性意义的一个榜样和示范的作用，也会让孩子在未来在他的生活中能够去面对和自己不同的观点的同学，或者是长大以后遇到的朋友同事，也能够让孩子去从你身上的处理方式能够学习到如何去对待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说作为父母自己本身是没有这样的能力的，而只是会认为说是别人的问题，或者是觉得用一些比较强势的方式争吵的方式希望让别人认同自己，那么这本身也是一个不太好的示范，也会让孩子受到影响。那么在另外一个层面上，这个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小女孩会把心里的话跟爷爷奶奶说，但是不和爸爸妈妈讲。我能够理解哈，作为父母如果自己的孩子有心里话不跟自己讲而跟别人讲，尤其是这个人还不是孩子的同龄人，而且是跟自己是这个共同的养育者，这种内心的失落和这种隐隐的这种嫉妒会冒出来的。那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需要去利用这个机会来看清楚，为什么我们和孩子的关系会变成一个这种如此不信任的关系，为什么孩子会选择信任爷爷奶奶而不愿意去信任自己。那么这个里面一定是有自己的很多的方式和态度在里面发生了很多负面的作用，这是作为父母需要去关注的。如果父母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情绪上的失落感，甚至是隐隐的这种嫉妒啊，完全不去面对自己的这些真实的情绪，而想去粉饰自己的这些情绪，显得自己完全没有这些情绪，很大度，只是就事论事，跟自己的感受没有问题，只是觉得是爷爷奶奶是不是太宠孩子了呀，或者是爷爷奶奶没有原则啊扮好人呐、等等。那么如果是以这样的态度来去面对这件事情的话，那么这件事情基本上就会无解，而且它会不断的恶化。那么你在某种程度上就把 原本是爱孩子的这个人变成了敌人。那么当你内在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一定会无意识的也会传递给孩子这样的想法。那对于孩子来讲，这就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了。因为孩子一方面他确实是很爱他的爷爷奶奶的，同时他也很信任爷爷奶奶，但是他却发现说他的父母对爷爷奶奶，可能尤其是妈妈哈，因为和这个公公婆婆的这种天然的矛盾可能会容易出现一点啊，会发现说哎，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妈妈对爷爷奶奶却颇有微词。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无论爸爸妈妈流露的情况怎么样，但是一旦他心里面有这样的对关系的这种感觉，那这样的感觉一定会无意识的去传递到孩子身上。那么对于孩子来讲，就会造成一个巨大的分裂，就是他不清楚说到底他是应该忠诚于爷爷奶奶还是应该忠诚于爸爸妈妈，他就会进入到一个非常痛苦的两难的境地。因为他会没有办法同时去爱和去亲近他身边的这两方的亲人，好像他亲近任何一方的亲人都是对另外一方的背叛。那么这对于孩子幼小的心灵来说也是一种巨大的撕扯。包括很多时候父母之间吵架，然后其中的一方不断的去蔑视或者是否认另外一方，他同样对孩子是有很多的负面的影响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这位父母哈，请能够去在这个过程中学习更多的去感激和去理解爷爷奶奶，包括你自己的孩子，同时也看到自己的性格中的这种某种的强势也好，或者是固执也好，给你的关系所带来的一些障碍，同时让你对于他人的影响力和建立更亲密关系的这种能力带来的这种丧失。如果我们能经由这个过程去发现自己的盲点，性格上的一些问题，并且去改变它，那其实你会发现当你成长过之后，你所获得的益处一定不仅仅是体现在你去陪伴你的孩子的过程中，而是会体现在你生活的所有方面。那最后呢，也祝福这位父母哈，希望你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式去和你的长辈能够平和的去相处，即使你们都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你们都能够彼此的尊重，同时能够彼此共融，同时你也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和你的孩子建立更亲密的连接，然后你也能够更多的去享受到养育孩子的乐趣还有幸福的感觉。那关于这个问题呢，就回答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家庭关系教练心理咨询师周凡为我们梳理的这个问题。其实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个家庭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无论怎样，我们是亲人，遇到问题只要面对面的沟通，好好的解决，最终都会有一个可喜的结果。就像我们送上的这首歌曲一样，我们希望每个家庭都是幸福的家庭，每个孩子都是最幸福的孩子。 经过熟悉的站牌，回忆飞驰而来，葬送我回家的男孩，你是不是还在等待？胡同口的什刹海，单车排成一排，口袋，心跳得特别快，初次的相爱。我还记得你， 我还记得你， 孩子气的样子，我们并排坐在一起的样子，风吹着头发，扬起的脸。

品尝大兴西瓜，感受百年种植力。